听到这首歌来自吴佩慈的《闪着泪光的决定》，那这个歌呢是翻唱自日本歌手冈本真叶的《Tomorrow》这一首歌哈。那吴佩慈唱这首歌呢，也是要告诉大家，在感情当中不要患得患失，否则你只会活得越来越不像你自己，所以要勇敢地做出决定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，欢迎您关注九九微信公众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听主播来和我进行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游鸿明带来的《下沙》。

掉进黑洞，有时候爬上彩虹，在下一秒钟命运如何转动，没有人会晓得。哦，我说希望无穷，你才美梦成空，相信和怀疑总要决斗。命运一直走，是一个宝石就很闪烁，人都应该有梦，哦，有梦就别怕痛。命运一直走，直到阳光就能。 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韶涵的《淋雨一直走》。那在这个歌的开头呢，由雷声揭开了序幕哈，仿佛划破天际的一道闪电，大雨即将来临，那张韶涵坚定的歌声呢，却犹如一道暖阳，为这场大雨带来了希望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，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。今天零下6度到0度，天气晴朗啊，微风，空气良好，那我们的心情也要保持晴朗哦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林俊杰的《曹操》。听到这首歌来自林俊杰的《曹操》，一首摇滚曲风的劲歌哈，也是林俊杰首次尝试摇滚的风格，也是通过这首歌曲呢，让大家感觉到他以往的音乐里面最缺的那种霸气，一种舍我其谁的气势和洒脱从容的演绎，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，是动感十足哈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蔡依林带来的《你是谁》。 在一边。当你走过来，所有的人都让开，像第一句要展开，我还是有些慌乱。告诉我你是谁，一说出口就有一点后悔，我也未免表现得太没经验，虽然早就在等今天快出现，只能一次的初恋。你是谁，日记里我已经问过好多遍，不敢相信你 听到这首歌，来自蔡依林的《你是谁》。这首歌和他以往的那些歌曲不一样哈，之前的歌曲都是动感十足，带有一种摇滚风在里面，那这一首还算是比较温情的歌曲了哈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云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张学友带来的一首非常好听又经典的歌曲《你好毒》。

壁上的瓦片是他的经典，一步步一点点，游走在爱情边缘，想出现就出现，想不见就不见，想睡就睡一天，不理任何人，不会点不上线，爱上他危险危险，不爱他思念思念，他总是若即若离若隐若现，有时候沉默冰冷，有时候温柔腼腆，任谁都不会是他爱情的主人，靠近时缠绵缠绵，离开时风远风远，他总是忽热忽冷忽近忽远，他可以一成不变也可以瞬息万变，但是他不会为你做任何 这首歌来自 S.H.E 的《波斯猫》，这个歌呢是他们的专辑《奇幻旅程》当中的主打歌曲哈，也是融合了古典的波斯市场的曲调和现代的嘻哈，就是在当时吧，也是掀起了一阵舞曲的潮流哈。不管怎么说 ，S.H.E 的声音总是给人一种动感又温柔的感觉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就继续听到一首温柔的歌曲，来自五月天的《温柔》。

用沉默埋葬了过去，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，才隐居在这沙漠里。该隐瞒的事总清晰，千言万语只能无语，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，哦原来你也在这里。来半生回忆，若不是你渴望眼睛，若不是我救赎心情，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，哦原来你也在这里。 真挚而干净的歌声来自奶茶刘若英的歌曲《原来你也在这里》。这首歌呢是收录在刘若英2003年发行的专辑《我的失败与伟大》当中，这个歌也是电视连续剧《他从海上来》的主题曲哈，并且呢，因为这首歌是由姚谦作词哈，源于张爱玲的一个小说叫做《爱》这个小说里面。那张爱玲的小说《爱》是一种错过，那刘若英这首歌却是一种充满希望和遇见的爱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，欢迎您关注99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点击听主播来和我进行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罗大佑恋曲1990。 温柔落地黑眼珠和你的笑脸，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。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，转头回去看看是一重重数年。长茫茫的天涯路是你的漂泊，常相守是我的脚步，黑漆漆的孤枕边是你的温柔，醒来时的清晨里是我的哀愁。或许明日太阳西下，天要已经踏上旧时的归途，人生难得再次寻觅相知的伴侣， 这首歌来自罗大佑的《恋曲1990》，这歌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台湾社会后工业文化呢，正在努力建设。那人们对物质的追求和精神的麻木呢，让罗大佑痛心疾首。所以说呢，就诞生了这个《恋曲1990》哈。这个歌更多的是探讨有关生命和爱的本质的东西，也被人们称为是右手批判现实，左手歌唱爱情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伊能静的一首《念奴娇》。 赤壁，乱世风云，惊涛裂岸，卷起千堆的雪，玉山观景，谈笑间，樯橹灰飞烟灭。情折腰，美人如此多傲娇，英雄连江山都不要，一颦一语如此温柔要娇，再美的江山都比不上红颜一笑。江山一笑百媚生情，留不住待千岁逝去，美如人字雨花清澈兮，世事星辰恩泽世纪，雨花也经不外娇，芙蓉帐半夜夜春宵，双桥借转日夜壮志君王心斩入风流，都看今朝，大街高歌。 听到这首歌来自伊能静的《念奴娇》，这个歌的曲风是结合了东方复古的曲风和电音的那种效果哈，从传统的那种创意上加入了锣和鼓的这些戏曲元素，你在歌曲当中有听到应该哈，并且这种激荡着东方时尚感的风格，希望能够满足到你的耳朵哈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伍佰的《突然的自我》。 此生有何用再从头，